布满星辰斑斓的黄昏，傲寒我们结婚， 我们结婚， 让没发生过的梦都做完，忘掉那些过错和不被原谅的情。

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座白山下。

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我叫大虎，我的心愿是可以见到说唱歌手盖爷。可能是因为自己就是重庆人，所以对他作品中的许多重庆和山城的元素有着强烈的共鸣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在现在读书的地方，都还没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演出。所以我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他的现场，见到他本人。 这样乱中华能与谁，头发越短越有趣，唱地盘加毛巾，再大的场合都不得睡。重庆城红颜魂，风都江边过鬼门，解放碑朝天门，风水好风修作门，老子的白少很起手，想打我的要把请举手，我想着你们心都变成老火，又不敢搞我，那就活该你们逃走。老子看着你们真的造孽，一天到晚到处挤盘老，谁又跑不得又打不得，还多点希望如今过年，喊我是社会上的哥，不是山城我不得吼，反正我请不到人多，很红见王一身上破，老子脾气暴，心眼小，你能惹我容易就丧失理智，你要么死你要么滚，反正好话老子直说一起来。乱中华人与血，头发越短越扭曲，抢地盘加毛巾，再大的场合都不得睡。重庆城红颜魂，风都江边过鬼门，解放碑朝天门，风水小花烟藏好嘴巴高的凋谢 rap 忍不住到处跟你洗高级 CDL 在你找不到的地方把卡式红魂一起转到一头飘去，切个麦斯外个不靠穿你答应留下了没说几点飞行和财气，把那会儿太硬啊你们快出一身的病，那反正不所谓那都会要你的命，刷鱼肉小朋友你还年轻，真要比速度你赶紧年轻，十年过一剑再拿出来撇，我一百零八个人拿回家庭，我的出现就是为了啥子家，好多人看不惯我他们也不敢说，那些网上说的很好我听了就没很多，等你来我面前你能晓得我是哪个。 中华人与血，中华越断越流血， 抢地盘 加毛巾，再大的场合都不得睡。 哎， 真正红颜魂， 听着听着听着听着，来抓紧抓紧抓 紧，乱中华人与血，头发越断越流血，抢地盘加毛巾，再大的场合都不得睡。重庆城红颜魂，风都江边过鬼门，解放 耶耶，我为我自己的城市骄傲。Let's move on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书香满中华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黄晓演唱。 浓浓一夜春，淡淡几行秋，独来青山翠，一松大江流，千古雄文万世诗，书香伴我走，家国情。

旧时光，那时的快乐很简单，人脉关系没有这么复杂，晒着蓝蓝的大太阳，我坐在秋千上发呆，啦啦啦是消失已久遥远的从前，没有改变，我还在这里抽着烟，唯有期待那个温暖的明天。没有什么是时候，会给你答 时候。 让勇敢的前进，让东北的少女眼红了，让勇敢的前进，让东北的少女他眼红

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流不住的江河。